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，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，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，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，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，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。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， 曲艺相声好宝贝， 奥运北京五环路， 快乐同行笑声飞，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。 各位好，欢迎继续搭乘本期的娱乐大篷车，行驶在快乐的旅途上。今天为您介绍的是北京相声名家、单口相声大王刘宝瑞先生。咱们上半段说到，在这个旧社会说相声，这个艺人呢是非常难过的，常常为了口吃的得低三下四，而且就即便是这样，还可能吃不饱穿不暖。那旧社会艺人的地位，由此可见是相当的卑贱。他们不但被很多有钱有势的人视为这个欢喜虫，就跟那蝈蝈啊、蛐蛐啊排到一列，还经常遭到地痞流氓、恶霸、伤兵的盘捕。那么，单口相声大王，咱们今天节目的主角刘宝瑞如何面对这一切呢？您听我继续跟您道来。在旧社会艺人们说相声的时候，经常会遭到地痞伤兵的骚扰和敲诈。遇到这种情况，艺人大都是乖乖的把钱交给这些无耻之徒，要是你稍有反抗，马上招致一顿的拳打脚踢。刘宝瑞亲身经历过这样的情景，有一回他在唐山演出就遇到几个伤兵敲诈，年轻气盛啊，刘宝瑞觉得太欺负人了，就跟这伤兵扭打在一起，结果被重重的打了一顿。面对这样无耻的行径，艺人就要忍气吞声吗？刘宝瑞也心有不甘，在他看来，相声就是自己的武器，于是他开始通过相声的表演来讲古比今，抨击这些恶霸伤兵的无耻行径，同时也讽刺了许多丑恶的社会现象。下面呢，咱们就来欣赏一段刘宝瑞、郭全宝合说的相声《赶考》片段。这个段子就是讽刺了那些不学无术的无耻之徒。 两个人进去了，到了里头，无情进的是天字号，黄统进的是地字号。 哦，对， 两个人刚一进门，后头嘎噔一下把门就给锁了。 干什么锁门呢？ 这您不懂。 这怎么意思？ 好嘛，这叫锁围。 是啊， 一锁就得三天。 三天？ 哎， 那要吃饭怎么办呢？ 吃饭有人从小窗口往里送。 大小便呢？ 大小便犄角那儿有马桶。 哦，晚上呢？ 桌上有蜡烛，你可就得注意小心灯火， 如果要失了火呢？ 哎，考场里头着火。